也许是我们爱的不真实，虚幻的爱情该有哪一种心情，坚持你并不知道我不安的心思，不见